满感伤，让岁月去冲走心中那悲伤，脱不去满心里是你印象，在午夜在雨夜痴心更虚空，却知道我跟你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个梦，即使心窝更痛也是这样情重，即使身体更冻仿佛一片冷的风，始终深深爱你决定继续沉默，想一天与你晚风中，某个月夜星光已重逢，凝望照着仍是这样，仍是那么的亲切未变样，这刻的你在那一方向，你必你每一天画满感伤，让岁月冲走心中那悲伤，脱不去满心里是你印象，在午夜在雨夜痴心更虚空，却知道我跟你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个梦，即使心窝更痛也是这样情重，即使身体更冻仿佛一片冷的风，始终深深爱你决定继续沉默，只想一天与你晚风中，漆黑回忆，你却仿似夜幕中的